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哎呀，祝贺祝贺祝贺祝贺，庆祝庆祝庆祝庆祝，这个特别的日子真高兴啊。 今天是什么节日来着？ 哎呀，糖耳朵，你怎么忘了？今天是北京文艺广播的生日啊，是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纪念日。哦，我们真应该唱首生日歌，祝他生日快乐。 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乐， 停停停停停！哎呦天哪，糖耳朵，你唱起歌来真的是，还是让我们每天都给小朋友讲笑话的呱呱来唱生日歌吧。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就这样结束了吗？ 当然不会啦，虽然我们的生日歌唱的不是那么好听，但是我们文艺广播的庆祝活动还是很不错的。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四月底，整个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文艺广播会有很多丰富的生日庆祝活动，所以请我们的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不要忘记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哦。 小朋友们，我们来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们是海文·欧瑞和托尼·罗斯，是由陈赛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、重庆出版集团、重庆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要听的故事是《爱胡闹的卢比》。从前有个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卢比，意思就是红宝石。哇，她就像她自己的名字一样美丽闪亮。她总是穿着红色裙子，戴着红色的帽子，大大的眼睛，红红的嘴唇，人们很难不会看到她。人们总是夸奖她说， 哦，卢比真是漂亮啊。哎，卢比可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漂亮宝贝呀。 卢比的妈妈也说， 就是啊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这么宝贝的卢比，我真希望她长大以后嫁给一个王子，王子会把她裹在厚厚的羊绒毯子里，只有在盛大的华丽的舞会上才让她露面被人们看到。 不过关于长大以后的事情，卢比根本就不想听，但是人们总是说来说去，他不听都不行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去找他的好朋友哈维。哈维是个爱滑滑板的男孩，他总是在滑板上。 嘿，哈维，我不喜欢这样。 哈维说， 哦，卢比，你可以试试，别再像个乖宝贝那样。 可是怎么才能做到呢？ 哦，我胡闹一点就可以啦。 是吗？于是卢比开始胡闹起来， 他特别特别特别的胡闹起来。 哦，瞧瞧，我能跳上墙，哦，我能翻个跟头，呵呵，我可以飞上天，看到了吗？ 卢比真的是胡闹起来了。结果他从高高的台子上跳下来，脑袋撞在地板上，磕了个大口子。他去看医生，医生在他额头上缝了4针，留下了长长的疤。 小姑娘，这个疤可真够大。 哦，也许我根本就飞不上天。 这下妈妈伤心极了。 哦，卢比，我的小宝贝儿，你要是再不当心点儿，你要是再弄这么多疤在脸上，长大以后你就不能嫁给王子，不能裹在厚厚的羊绒毯子里，只在盛大华丽的宴会上露面了。我的宝贝儿，你一定要乖一点儿。 卢比心想，哦，不能吗？不能嫁给王子，裹在厚厚的毯子里吗？这很好。 卢比不喜欢像妈妈说的那样，她不想嫁给王子裹在厚厚的羊绒毯子里，只在盛大的舞会上露面。 于是卢比更淘气了。 嘿，瞧，我能像杂技演员那样在活动的自行车上跳舞。 卢比骑着一辆自行车从高高的山坡上冲下来，他撒开双手站到了车把上，结果自行车当然出事了，他撞在了树上，脑袋重重地撞在树干上，磕住了一个巨大的口子，哗哗地流着血。他去看医生，医生又在他的额头上缝了四针，因为他根本不能像马戏团演员那样在自行车上跳舞。这一次卢比的奶奶伤心地哭了。 卢比，我的小乖乖，你还不到七岁，头上就缝了八针。你要是再不当心点儿，再不乖一点儿，长大以后你就不能嫁给王子，裹在厚厚的羊绒毯子里，只在让人帮你干活的时候才出来了，我的小乖乖。 卢比一点也不喜欢那样，嫁给王子裹在厚厚的羊绒毯子里，平时什么都不做，只有跟佣人说话的时候才出来。从此以后，卢比就胡闹得更厉害了，他逃到了海边。当一位船长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对船长说， 我的爸爸是穿着条纹西装的妖怪，我的妈妈是穿着牛仔裤的一只狼。哦，千万别把我送回家，不然我会被妖怪和狼吃掉的。 哎，当然卢比的胡闹被发现了，他的爸爸接到电话，然后不得不提前下班把他接回来，然后对他大发脾气。 嘿，卢比，这可不行，你要是再不停止撒谎，再不学着好好照顾自己，你长大之后就再也不能嫁给王子了，你妈妈和我都会非常非常失望的。 卢比说， 对不起爸爸。 可是接下来他说了更多的谎话，而且胡闹得越来越厉害了。他对朋友们说，他能像跳水一样从屋顶上跳进鱼缸里，当然他没有成功，鱼缸里的水洒了一地，而且鱼缸套在了他的头顶上。鱼缸里的鱼被猫咪偷走了，一切被弄得乱七八糟。他又说，他能用鞋带把自己倒挂在摩天大楼上。当然，他不能那样做，因为那样太危险，会掉下去摔死的。而且他还说，他能穿着一双很沉很沉的靴子，在水面上走来走去。当然，他不能那样做。他一下子沉到了池塘里，只剩下帽子还飘在水面上。 他还说他能一个人踩着一条绳子穿过高高的峡谷。哦，当然他也不可能这样做，这太危险了。他还说他能吞下火、宝剑还有一只长满刺的豪猪。卢比就是喜欢这样说所有爸爸妈妈不喜欢的事情。卢比还告诉大家他能爬进动物园蟒蛇的笼子里，并且和最大的章鱼握手。哦，那样的话蟒蛇一定会把它缠得紧紧的，说不定章鱼会把它吃掉。卢比还说他能在灌木丛里抽掉五根长长的雪茄烟，并且不觉得难受。要是卢比真的这样做，他的脸可能会变成像妖怪一样的绿色。卢比说了很多谎话，而且他总是不停地胡闹。结果接下来的时间，卢比受了很重的伤，在儿童医院的病房里住了整整6个星期。因为他根本做不了这些事情，或者说他不停地受伤，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太危险了。他摔断了2条腿，磕青了2只眼睛，折断了5根肋骨，缝了16针，断了10根手指头，摔得8个地方又青又肿，而且肚子里还觉得叽里咕噜的难受极了。现在卢比躺在医院的床上，全身缠满了绷带，并且拄着2只拐杖。爸爸妈妈都来看他，他们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高兴。哦，你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能胡闹的小姑娘。 哦，什么？妈妈，我不再是少有的乖宝贝了吗？我不再是你的小乖乖，一点都不调皮了吗？ 哦，根本就不是。 一点点都不是乖宝贝了吗？ 爸爸生气地说， 没有一点点点点宝贝的地方了。 所以我以后不用嫁给王子了，不用裹在厚厚的羊绒毯子里，只在举行宴会的时候或者让佣人做事的时候才出来了。 妈妈一听就哭了起来。 当然不能了。 爸爸也大哭了起来。 哦，永远不能了。 这个真是太好了。 卢比欢呼了起来，而且他马上就好了，身上的伤全好了，肚子也好了。他扔掉拐杖，撕掉绷带，出了医院，然后跑着去见他的好朋友哈维。 嘿，哈维，一切都好了，我不用再胡闹了，我可以放心地长大了。 哈维扔掉了他的滑板，摘掉了大大的头盔，然后把一只手抄在口袋里，问卢比： 哦，是吗？那你会嫁给我吗？ 卢比快乐地回答： 是的，我会，而且我还要做一个消防员。 我从小有一个梦想。 啊，唐耳朵，你说什么梦想？ 我在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。 我知道是什么梦想。 什么梦想？ 你想当种胡萝卜的农民？ 不是。 不是吗？我猜出来了，你想当卖胡萝卜的销售员。 这跟胡萝卜没关系。 跟胡萝卜没关系。 这是一份崇高的职业。 崇高的职业啊。那就是胡萝卜试吃员，每天可以尝很多不同种类的胡萝卜。 确实这个我是曾经想过，但是我觉得在危难的时候， 危难的时候 有我这个兔子超人站出来。 你的梦想是当超人吗？ 不是，一名兔子消防员。 你的梦想是当消防员， 厉害吧？ 如果发生了火灾，发生了地震，发生了紧急情况，这个时候只要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 救命啊， 拨打，我来啦！ 哇、哦，好伟大，好伟大！ 看我的斗篷，看我的斗篷在飘啊！ 斗篷， 斗篷是超人啊！不，看我的胡萝卜车，比不比不，比不比不。困难在哪儿呢？困难在哪儿呢？谁需要帮助？谁需要帮助？ 你想用胡萝卜去灭火吗？ 哎，不。 那你用什么？ 灭火器。 你会用灭火器吗？ 摇一摇，晃一晃，噗，火就灭了。 摇一摇，晃一晃，噗。 是的。就跟那个生日的时候喷那个彩蛋是一样的。 好吧，大耳朵，我觉得你这个梦想还是非常好的。这样。我决定下午带你到我们小区的那个安全教育房间里面去，先教你怎么用灭火器，好吗？ 好的，好的。 走吧， 走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。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，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天，家里的电话铃响了。还没等妈妈过来，小呱呱就第一个拿起了电话。 喂，你好，请问找谁？哦，要找冬梅。 这时候又听见呱呱非常郑重地对对方说， 你要是找雪梅，我还可以为你指点一二，因为雪梅是我同学，而且离我家很近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。可是你要找的是冬梅，我实在无能为力了。 之后呱呱很无奈地挂上了电话。幼儿园的阿姨发现班上有些孩子喜欢对别的孩子做鬼脸儿，于是决定想办法让他们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。阿姨把孩子们集中起来，亲切地对他们说，孩子们，在我小时候啊，我也曾经对别人做出难看的鬼脸儿。我的外婆告诉我说，如果你的脸弄得那么难看，你长大以后也会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时候，淘气的呱呱大声说， 啊，老师，你现在一定后悔当时没有听话吧。 第二天，妈妈要开车带三岁的呱呱出去玩，不料呱呱渴望的眼神一直留在一瓶还未扔掉的矿泉水上。妈妈忙说，呱呱别看了啊，这水不能喝了，已经过期了。呱呱不解地望着妈妈，妈妈又进一步地解释说，这过期的水呀，就是水放太久了，里边长虫子了，你喝了这水啊，会哎呀呀，会肚子疼的啊。这时候呱呱歪着头想了想，反问妈妈说， 妈妈，过期的水不能喝了，那过六的水呢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